天上嘅一粒孤星，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？一件单独嘅事件，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？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，串连起上嚟，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、有思考、有想象嘅星座。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，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，勾画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，俾我哋细心欣赏、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。 嗱，今晚请到吴明德嚟啊！你哋最中意吴明德啊！ 系，多谢多谢， 挥多两下手。 O K， 多谢多谢多谢。 2019年5月9日， 系， 即系近平七年五月九日。 嗯。 星期四晚你請到吳明德， 係 阿教授上嚟嘅 ，OK， 多謝多謝。 咁啊，攞張攞張嘢嚟睇下啦，健仔，嗯，啊，近平七年， 嗯 ，OK， 係唔係即係全部嘢咧都係令到我哋好意外咧？ 嗯， 即係意料之外，係咪我哋而家嘅常態咧？ 係 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兩個禮拜前咧，即係好似天下太平嘅，即係有一風和日麗咧，我行過西環。 嗯、 西環咧嘅 concept 就好大嘅、 嗯， 就唔係中聯辦嗰個西環，嗰度係西營盤嚟嘅啫。不過啲人講開西環冇問題啦。堅尼地城海旁，而家咧大陸遊客最中意去嘅地方。咁啊，嗰度咧見到藍領豪，即係美國第七艦隊嘅旗艦指揮艦咧就叫做藍領豪。咁啊停咗喺度，咁啊好似好太平喎，仲停喺邊度咧？招商局的貨倉隔離招商局是國企嚟噶嘛？係 啊， 啊，哇！即係儘管南嶺號咧就冇去呢個青島參加海軍節，但係咧得喺香港就好太平，咁嗰日仲係好好好天嘅。咁啊冇幾耐咧，即係大家咧呢個中美雙方咧都話咧貿易談判係 good good good 啊，有進有進展。點知咧就喺四日之前，五月5日就爆出就特朗普話。簡單啊！今個禮拜五，如果你中國再唔應承我啲條件 ，OK， 就向你2000億美元嘅貨品由10% 關税加到25%，即係你件貨咧，如果值100蚊，就即係收25蚊税。喂，咁啊，即係呢個係呢幾日嘅消息啦，嚇。咁啊，最新消息咧，頭先係開節目之前咧，就有朋友俾咗資料啦，依兩日講咗。大陸咧，原來全國要點糧啊，點糧倉啊，點倉，即係好似人哋嗰啲鋪頭話，今日咧就係查倉，咁啊，咁喂，呢兩單嘢有冇關係咧？係咪即係啲人就推測啦？梗係咧，傾唔掂嘅，同美國傾唔掂，打算咧就同美國佬咧就係企硬嘅，美國佬分分鐘唔進口糧食俾中國。咁我哋咧要中國人民要勒緊褲頭，但係勒緊褲頭之前咧，要睇下我哋有幾多糧食，剩翻幾多罐午餐肉，幾多噸大米，幾多噸小麥，係咪咁嘅咧？阿吳明德教授， 嗱呢個可以係一個一個我哋叫做implications。咁但係咧未曾出動到啲人去數之前咧，就啲消防員要準備啦。 啊，點解咧？同消防員有咩拉楞？ 各省市嘅消防員咧要預備喺啲倉度救火啦。 啊，點解咧？ 因為咧好多時咧，你一話查倉咧，咁啊之前一晚個倉就唔知點解會火燭嘅。 哦哦， 係啊，呢個咧自我哋中國歷史以嚟咧，逢係咧啲官倉要查嘅時候咧，就好自然咧就會咧有一啲咁嘅事發生嘅。 嗯。 咁啊，上一次都有嘅，上一次咧即係開戰之前咧都總理先生話叫人落去某一啲省份。查倉咧，咁嗰啲倉咧連續幾個咧燒嘅，即係由華東去到西部都有照燒嘅。 哦，就好唔得閒啊！消防員 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呢個第一啲消防員要戒備先啦，就唔係我哋啲查倉嗰啲人要努力做嘢，所以呢個第一。好啦，做呢啲嘢咧，其實呢啲消息咧基本上係愛嚟。擺一個姿態去撞聲威啫，即係撞留學之行啫。但係如果你想睇啲點解阿 Trump 咧，即係會做呢樣嘢咧，就係佢解釋咗咧喺經濟上 在那個經濟上呢，他呢就說我們開戰這麼久以來，你看我們的道瓊斯，你看我們那個 unemployment rate 是50年來最低，跟住咧去到3.2%，跟住我哋嘅道瓊斯咧有升有跌，不過跌嘅時候咧好快又上翻嚟，咁啊兩個指數咧Standard and Poor 啊Net 啊嗰個 Nasdaq 都破曬頂，咁啊道瓊斯咧就接近破頂，好啦，咁啊代表咩咧？代表咧我哋美國經濟咧係繼續欣欣向榮。事實上是，因為它由2008年的風暴之後修心養性，經過了自己的調節機器，即是聯儲局的調節機器之後，還有整個美國政府的有關人員、有關部門合作去檢討件事之後，去到2015、2016、2017就已經開始基本上穩定了，然後2018年就已經咧直頭係可以咧叫做咧百步復活得好快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咧係令到佢今日咧可以咧有一個好好嘅強勁嘅體力。預備同你咧一捶就窩埋嚟咧，你就瓜得。咁呢個就係從經濟上啦。好啦，從文化上，文化上係咩咧？就原來咧2000-3000，我哋嘅中國文化到而家都係。成日咧同人哋談判嘅時候都係口講口賠。咁咩叫口講口賠咧？就係盡量啲嘢唔好寫死佢。咁你咧喺嗰個過程去到第十輪啦，啲嘢寫曬喺度嗰啲，我哋嘅首席談判代表啊，你俾個天佢做膽啊，佢都唔敢話啊。如果要改法律呢啲條文，你哋照寫落去啦。我到時同阿皇上講啦咁。佢一定唔係嘅，一定係之前。談判之前已經咧有呢啲咁嘅默契，然後咧梗係阿皇上一早俾咗佢嘅啦。好啦，但係而家咧皇上縮喎，縮翻條鋼喺呢個文化上，就因為中國人本身係咪一個文化，就係話我講咗啲嘢寫咗喺度，都係一個 draft 啫，都係一個草案 啊， 未一日未簽我都可以改價咁。咁因為未人大家簽落去咧都仲可以乜嘢，但係咧談判。就是談判嘛，寫了的話在西方的世界，他們呢就是個文化，就是我跟你講了一到九那些東西寫了在這裡，那九輪談判寫了在這裡，大家都同意的了，不要浪費時間，我們跟著談十的，談完十了，去到95.5% 了，剩下4.5% 是第十一輪才談呢，那這95.5% 你重新再印定出來吧，原來一印出來你查了我這麼多東西，喂，你查咗咁多嘢，最重要嘅咧，而家留翻出嚟咧，就係話，佢所有嘅立法條文咧都刪咗。咁喺中國嘅人哋喺西方唔明白點解你咁啊嘛。 係。 咁所以咧，劉學咧一陣間咧，一陣間我會解釋點解劉學今次一定要飛過去咯。好啦，咁喺呢個文化背景底下，就係因為大家中方西方文化嘅背景有唔同，所以咧，未講完啲嘢咧。我哋可以隨時咧抽翻，咁咧去到最後先至嗰啲先係作真。但係西方咧就係唔係嘅，一路講啲嘢就一路真噶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大家嘥時間咁。咁呢個文化啦。好啦，去到咧最後一樣政治啦。點樣促使習近平會抽呢啲嘢出嚟咧？就係喺政治上，佢突然之間過去咧，喺12月1日翻喺阿根廷會合之後咧，翻到嚟。大家各自做嘢，咁你睇到咧政治上美國人咧唔同嘅部門跨部門，佢每一個部門咧都動員起上嚟咧，一路咧都摷住你啲嘢，咁然後大家大合奏，因為一開波就捉你科技嗰邊嘅華為，跟住咧就跟住就剷平咗你啲咧入侵學校嗰啲孔子學院，跟住咧就放所有嘅大學裏邊邊啲係間諜嗰啲攞曬出嚟。跟住咧就中興、華為呢啲咧，全部咧你啲點樣偷點樣出唔俾錢，又攞曬出嚟，愛嚟做咩啊？愛嚟咧就政治上咧，佢要咧有個立足嘅理論。點解我而家咧要同你開戰？交代俾國民聽。另外咧，亦都示範俾歐盟聽， 話我同佢開戰係有呢個咁嘅理論基礎， 有呢個咁嘅 ground。 係啦， 嗯。 但係你哋咧點樣咧？你翻到去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度橋度下點樣咧？去中國人民唔知嘅， 嗯。 咁啊，知道辛苦噶啦，咁不如我哋咧加加減減，即係減啲税啊，降啲費啊，咁大家一齊辛苦咯，咁。然後咧，我哋咧動員下啲中國人民要知道咧，就係我哋咧勒緊褲頭嘅時候，要大家一齊啊，為大家犧牲少少。 嗯， 啊，咁呢啲咧，大家兩套嘅政治謀略已經好唔同啦。一套咧，人係點樣去預備咧，一夜攰低你嘅時候咧，講俾個世界所有人聽，講俾自己國民聽，我打得你啱㗎咁。 嗯， 但係你咧就唔係，你咧就過去二三十年發跡嘅時候，就只有你嗰九千萬黨員巴巴閉閉。 嗯， 到我而家咧有事咧，影響到我哋全體十三億九千萬。人的時候你就叫我們犧牲小我，大家勒緊褲頭，那這些完全不恰當，那人家看到你了，經濟上，文化上，然後政治上，你都是沒有任何正面的因素去支撐你的，那到最後就是什麼？人物上了，人物上你都漏了口出來，就是大家跟他走去跟民主黨拜登嗰啲候選人全程眉目全程喎，咁咧佢哋翻嚟阿習就會話：哦，不如我等多一兩年咯，等多一兩年咧，同佢拖多一兩年咧，我同民主黨傾咪有著數，因為咧阿拜登話啊嘛，拜登話我哋中國唔係一啲乜嘢國家去呃佢哋啊嘛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啲説話咪話啊喺物路上即係喺。這些人物上的眉目全程令到阿習是不是很興奮呢？即刻呢在最後這一輪談判第十輪之後呢要改變他自己呢？這些是個背景，我們都是因為我們不是瞇在中南海裡收料，我們只不過從表面上去整套東西出現的 factors，我們梳理了原來可以歸納為這四大要點來去看這件事咯。 其實呢我的標題說話就是意料之外 The unexpected 是變成了常態，okay?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的，因為我就想著真的談得掂的了今次，還有呢劉鶴呢他跟美國談判，無論在華盛頓好或者北京好的談判呢，劉鶴是 act on order 的，所以劉鶴答應得美國佬的事呢一定是老習都答應了的， 一定的， 包括是說、就是、修改中國法律保證美國的利益，不要偷他的東西，不要強迫技術轉移，開放金融市場等等，okay? 沒有理由會突然之間這樣反，不是兒戲的， 當然了、 而且習所面對的呢即係呢個世界，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啦。海軍自嗰日咪威曬㗎啦，跟住咧仲有一個叫做咩一帶一路高峰會議，又係威曬嘅。佢行出嚟好爽嘅，我以為佢春風滿面，呢排梗係掂啦，你傾掂啦嘛。因為佢其早排你上次上嚟同我哋講，阿習最大一個眼前最大嘅危機係中美貿易戰。 係啊， 呢個如果搞唔掂，佢真係唔掂㗎啦。咁點知突然之間搞啲咁嘅嘢，美國方面就話咧。中共出爾反爾，應承咗嘢全部叉曬佢啊嘛，所以特朗普似發浪禮啊嘛，突然就星期五，即係幾日時間你，即係聽日，聽日就星期五，就要將你嗰啲貨品咧係加到25%，即係加25%係好犀利噶啦，關税啊。 咁啊，你其實個數字上就係咁嘅。如果咩都唔喐，係500億係25%，2000億係10%。咁即係一年咧就收325億， 係 好啦。但係而家咧將嗰200億變埋25% 咧，咁咧你就係一年咧就等於625億。咁即是話咧呢一個調節咧，即係話令到咧美國人咧一年個庫房進帳咧多300億。 嗱， 咁啊未計佢話咧，如果你再唔同我咧快啲搞掂佢咧，嗰3200億咧，未曾任何嘢未收嘅咧，我即刻25。 係， 如果嗰年嗰個即刻25咧，你即時又多咗千幾億嘅啦佢。 係， 啊，咁你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即時人哋咧就係話重錘啦。 人哋話咧，你想睇人哋個底牌嘛？好啊，人哋話睇底牌得多立落多啲拍。你想我睇我最後嗰只底牌咧？我而家唔使你估啦，我即刻俾你睇。然後你落拍25%。咁所以咧，佢一定要揾阿劉學去，劉學唔去咧就唔得。 哦， 因為咧劉學係有一個代表性嘅，即係今次去。 嗯， 因為咧，如果啲人話咁反面咯，唔好去咯咁。你如果阿習要面嘅，即係你唔中意，好似周潤發嘅名句，你唔中意人哋指住你個頭，揾支槍指住你個頭嚟講數啊嘛咁。咁人哋咪揾支槍指住你個頭講數，講咩數啫？而家人哋一個呢個協議嚟啫嘛，又唔係話輸打贏要殺曬你，係咪？不過即係人哋咧有子彈，有能耐，可以一逐步逐步加壓啊嘛。咁而家佢就加壓，加到呢個咧個壓力喺呢度。好啦，咁中方咧派劉學去咧係有一套部署嘅。 係。嚇。點樣部署法咧？嗱，而家好似真係衰衰地啦，因為咧佢特朗普宣布話加關稅到25% 嘅之後咧，喺有大半日中方係冇反應到嘅，因為人人都知道本來劉學今個禮拜去噶嘛，咁到底中方會唔會繼續去美國係唔知嘅。後來咧就知道 confirm 劉學會去。 以我咧10年前做美國銀行同中國建設銀行佢哋嘅收購合併過程中咧，類似呢啲事件今日嘅事件咧。就類似的性質就發生過，咁最後點樣去解決呢？就係派個 CCB 派個特使過嚟，話俾美國銀行聽呢啲嘢咧，我哋寫唔到落去，但係咧呢啲嘢咧，我哋會做。咁美國銀行係用我哋西方嘅價值觀同埋西方做嘢嘅方法咧，就係咧即係用我哋咧。先小人後君子嘛， 係要寫低， 寫低。咁如果你唔寫低咧，我哋就冇辦法第日咧有個 common 嘅 base 啊，即係有個咧 共同嘅基礎 嚇，去大家 negotiate 或者再咧大家去睇下邊啲嘢做錯，係咪邊方面做錯？好啦，咁足之咧嗰、那個特使解釋咗俾美國銀行聽，咁美國銀行嗰啲顧問嗰啲律師團。商議咗之後，接受咗呢個安排。咁我希望今次佢都係用咁嘅方法。咁而家今次咧就係、是、大家都明知佢星期五要咩噶啦。咁啊，劉學褪遲一日去咧，就係、是、要度橋。去度橋係點樣去 present approach 就係咧呢個方式。咁佢會做啲咩嘢咧？就係、是、佢會咧代住。皇帝嗰個密函，即係嗰個密函，去到咧喺佢面前咧俾佢睇，咁然後咧就係、是，咁呢篇嘢係咪假噶？係咪人哋咧假傳聖旨啊？或者假簽啊？冒簽啊？唔係，我而家即刻幫你駁個電話，由阿習咧，同你攞條熱線度講，阿習咧會同你講呢封信咧。個內容係佢寫嘅親自。點解咧？咁、那個大致上會係點咧？就係話睇住封信，聽住佢電話，就去話美國總統。我哋中方做嘢咧，因為我係皇帝啊嘛。皇帝係唔可以俾人哋咧，俾中國人民覺得咧簽嘅嘢咧係喪權辱國噶嘛。最喪權辱國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而家嚟改我。叫我去叫皇帝去改中國嘅法例喎。乜中國嘅法例？中國嗰個大憲法唔係我哋自己皇帝話要改就改嘅咩？係要人哋監你去改嘅咩？佢話呢個萬萬不能，即係我做皇帝，我唔可以做到呢一步咯。但係我亦都知道你咧，美方啲嘢要寫低，寫得清清楚楚，因為咧作為第日去 verify 同 validate 我啲嘢。咁咧最好嘅咧就係睇住你部憲法，睇部你個法律裏邊咧有寫呢啲條款。咁咧呢、這個我可以咁樣，就係、是、我啲封信裏邊寫咗。你將呢啲嘢抽出嚟。我咧一個月內就做俾你睇，因為喺我哋中國咧 我哋嘅中央集團制度咧效率就係全世界最高嘅。當我要改，我要改嘅時候，一個月就改曬。你就算我聽日即刻改都得，我即刻可以咧叫曬所有人大代表坐曬大人民大會堂直播，好似而家我哋 live show 咁樣喺 Facebook live show 咁。直播俾你睇，睇住我哋點樣開會，睇住乜嘢？ 我國尊重知識版權，我中華文化係有 honor 嘅，唔偷人嘢嘅。OK， 但係我哋自己個人大常委會propose 所有人大通過個決議，係我自己去改個法律。不過咁啱咁巧咧，同你要求嘅一樣。咁得唔得？ 咁啊，講個信字咯，咁會講個信字咯。啊，嗱，我都唔知 道。一個月啫， 一個月。嗱，又俾多一個月，又俾多一個月。嗰陣時咧， 唔緊要啊。呢一個月 三月底嘛，而家三月好似係三月。 唔緊要，我預咗你噶啦。呢一個月你咪照收我25% 咯。 哇！ 因為你口講，你口講要 deliver 啊嘛。 係。 啊，你口講要 deliver。 我又俾翻面你啊。 係啊，你咪照收我25%。不過咧。當我一立咗個法例之後咧，當日我哋都同時咧呢度立緊法，直播俾你睇。我同你約搭地方喺新加坡嗰度咧，即時開會簽咗佢。不過要你即刻切除咗嗰25%。嗱，咁咧大家都有面啦，係咪啊？但係咧，你要明白，我哋中國人，我係一個咧永族噶嘛。 是 我是一個咧，我哋中國係以所有嘢咧係台底講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我又永續噶嘛。你用呢一個方法，你係用開放嚟應付我呢個咧台底講。然後咧，你用呢個咧法治精神嚟咧去監控我自己咧帝王之術，咁係唔通噶喺我哋中國。我哋皇帝講嘅嘢咧，一言九鼎嘅，唔使寫嘅。其實，要寫嗰啲嘢咧，就因為好似我而家咁樣，冇辦法飛過嚟親自見你，因為你都知道我百病纏身，係嘛？ 唔係好精神喎、啊！海軍節同埋嗰個一帶一路高峰會嗰陣時候好精神 嘅 喎、 啊。我儲咗好耐先至咧有咁精神㗎。 呀！ 咁但係你要我坐咁多個鐘頭飛機過嚟咧，而家咧。都不是時候，因為身體仲未好。遲啲咧，遲多兩三個月，我身體好嘅時候約你見面咧，大家舉杯談心咯。咁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咧，所以點解我覺得咧，呢、這個中美貿易喺出邊啲人吹到咧咩大戰啊咁，其實人哋都唔知道我哋兩個好 friend 噶嘛。 話呢啲説話阿 Trump 講嘅啫喎，唔係阿習講嘅喎。 咁阿 Trump 講。跟我習而家咧回應翻佢，咁咪即係可以大家繼續咧做 friendly 面咯，係嘛？咁所以我覺得咧，阿劉學點解一定要去咧？因為呢啲嘢不能假口於人，亦都不能假手於人，亦都唔可以咧打個電話，因為驚所有嗰啲全球嘅最巨型嗰啲嗰啲科技活動咧會偷聽竊聽，只有咧。我親自個親信嚟同你大封信俾你睇，一路睇住一路我講俾你聽。咁我覺得咧，如果佢咁樣用呢個方法咧，都係曾經行過嘅。呢、這個行過咧就係、是、咧，因為以前十年前嘅收購嘅時候咧，都係咁啱咧，都係美國嘅代表銀行，中嘅代表，喺中國有代表性嘅銀行咧，大家去 resolve， 即係去解決一啲咧。類似嘅嘅難題，咁所以要美國人咧都知道有啲嘢咧中國人係口講口賠，冇得傾，因為咧有呢個咧歷史嘅包袱，有呢個咧做一個做呢個皇帝嘅位置嘅包袱，做永族亦都有呢個包袱，因為咧永族同阿Trump 有期限。即係你以永續去對抗期限喎，有期限；以開放咧去對抗咧，一啲咧係即係密底嘅密室嘅談判喎。咁呢個咧，所以咧就有呢個咁嘅分歧咯，大分歧咯。 嗱，到底咧點樣同呢個 中國人或者中共談判呢、 嗯、 其實呢有人寫過這些書的、 嗯、 那也 有人呢寫些回憶錄的、 嗯、 那在、那個小布殊年代呢就那個美國財長叫做 Paulson 是吧是 Paulson 光頭那個呢那他就寫過 Henry Paulson 是的那他就寫過一本回憶錄是怎樣跟這個大陸人呢是deal、 嗯、 這個特朗普最喜歡說是 deal、嗯啊、就是怎樣是去交易交易的 ,OK 呢、嗯、就一來一往就禮上就往來、嗯、有些事你跟他你這樣跟他做了他第二天是 reward 返給你的。那麼信不信呢就由得你了。那他本書的中文翻譯本呢兩三年前是出了的。啊那麼即是大家可以去書局或者圖書館找來看看、嗯、你說怎樣。那到底、現在就改朝換代了那邊呢、嗯、已經就不是小布殊了。啊、 沒錯 那次就經歷了奧巴馬、嗯、現在就特朗普、中共方面呢就已經不是胡錦濤了。啊！已經而家依個近平啦，近平七年啦。咁、嗯、但係你頭先講嘅咧，都可能係有接近嘅地方。 嗯。 咁但係特朗普點解要做咧？佢都要交差啊嘛。 嗯。 啊，咁啊，我哋傾到呢度先啊，準備休息陣。咁啊，休息之前咧，咁啊，我再多謝你一次啦、 啊， 真係多謝你，梗係得到我哋觀眾嘅擁戴啊。 係係、 啊。你哋繼續支持啊，支持啊，我哋嘅台，支持城寨，支持利敦道證交所。捐款啦、啊，啊，十蚊少啲啦，捐九百蚊啦，盡你嘅能力嚇、啊 嗯， 即係捐到幾多得幾多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支持我哋除咗係捐款之外，要留言，仲有咧要 share 我哋嘅節目，將我哋嘅 message get across，OK，、okay? 嗯、傳開去，將城寨所有節目傳開去， 嗯、 多啲人睇就自然多啲支持。呢、這個態度好科學㗎，OK，、 嗯、 絕對係呢個咩蔡先生態度啊，OK。咁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。 好，这个惠州粽呢我们引入了四年左右，是阿欣生呢就很喜欢吃粽的，他就发现了这只惠州粽，他吃了十几二十年了。这只惠州粽呢原本呢就在惠州那里出产，那个老师傅呢是积七十年的包粽的经验，由那个包扎的配料每样东西呢都考究到不得了的。其实呢我啦、蕭定一啦、欣生啦，任何一個明星啦，好多明星啦、名人咧食過咧，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，一食落嚇呢種咁好食嘅，即係咁樣樣嘅，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，特價188元，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，豪華套餐啦，248元，佢咧就有兩隻惠州粽，一隻果晶粽，一隻。金華醉雞種特惠套裝，兩隻惠州種，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種，一隻咧就係白雀茶金絲藻蓉種，一隻甜種咧，成套咧就165元嘅啫。好啦，相同堅尼套餐呢、這個就冇惠州種，仲一隻大嘅果晶種，一隻白雀茶金絲藻蓉種，118元啫。